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rom the back. 2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5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来自 John Mayer 约翰梅尔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城市之爱》，记住不是《城市之光》，不是这个卓别林的那个《城市之光》，而是 City Love 城市之爱。 这个城市之爱哈，紧扣我们星期三谈谈情说说爱这个主题。 对 啊，虽然爱情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有时候呢，它会主宰我们全部的生活。平常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不去谈情，不去说爱，我们好好工作， 是的， 努力赚钱。但是星期三的晚上呢，请允许我们柔软一点啊，不管你是否正在恋爱中，也或者是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啊，我们都不要放弃对爱的追求。所以在星期三的晚上呢，欢迎各位男左女右们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谈谈情，聊聊爱。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当中啊，我抛了一个小主题，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感情，如果都在用心，那将会走得很远。爱情是，友情是，任何的感情都是，你同意吗？ 谈情说爱之夜开始。 贪婪的不能不抬头，你就像流星撞进我眼中，让我看什么望什么都闪亮着，你一句我懂就回荡好久，能共同面对面聊着，停不住笑容，我听什么说什么都温柔了，幸福来了孤独走了，浪漫的勇气又复活了，我想 对真爱绝望太可惜了，不能啊！江美琪和光良用这首《幸福来了》来唤醒大家爱的勇气啊！这也作为今天晚上谈情说爱的夜里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很温暖的一首情歌。 嗯，不是最近老听说啊，不是最近了，就是近几年老看年轻人说我又相信爱情了嘛，然后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又不相信爱情了。 哎，看到一则什么新闻呀，什么我又不信爱了，然后一会儿又看到一则什么什么新闻呀，啊，我又相信爱情了啊，就是在这种患得患失、动摇间寻找着自己的真爱。 那说明你还年轻啊，到了像叶谦这样已经是两个娃的老妇， 那我决定绝对相信爱情啊！我是绝对相信爱情， 他不敢不相信爱情 啊， 对吧？ 求生欲嘛， 就是事已至此了，对吧？人生已经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状态了， 是啊， 那还有什么可质疑呢？ 没有爱情怎么可能有现在呢？ 对，而且我听说哈，本周夜间找到了老朋友哈， 是是， 那一位老朋友呢，他也相信啊，在感情当中好好的对自己的太太，绝不和自己的太太发火。 哎，那也是好好先生， 家和万事兴啊，这是真的特别对的真理啊。好吧，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不是非要像一个话题节目那样，让每个人就是挖空心思的写小作文。你呢，有感而发，想说什么呢，就到聊天室中，你留的言啊，我看到以后，你只要写的很多，我啪就给你个反手，一个加精。 对， 因为我非常非常感谢在深夜里愿意写21个字以上的听友， 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多年下来，你们留的言比我吃的饭都多。 你想想，你白天时光里跟谁聊天？你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发表情包？你要是能够认认真真的写上21个字以上，那得什么朋友啊？ 是是， 对吧？我跟叶谦啊，就是聊天，现在已经都数字，比如说我已经到了直播间5楼，就是一个5，不用多说啊。 但是连楼的都不打 了。没有了，就是你懂我懂啊，不需要废话了。21个字，那得多重要的时刻呀！所以能够晚上给我们写21个字以上的听友，我不管你写什么，我肯定给你加精。只要我给你加精之后呢，你就会有这个经验值，也就是在聊天室中粉丝榜的每个经验值的加分啊。加分之后呢，你就可以不断的让自己从1道杠、2道杠、3道杠一直打到更厉害的局面。 对， 好吧。 好，既然是爱的夜晚，谈情说爱少不了麦克波顿的这首歌曲。是喝酒干什么？少不了麦克波顿的歌曲，这就是爱的全部意义。 啊，有时候听一个奔舞的人聊爱情，放情歌，其实也是很浪漫的一个事情哈。When you and I had suddenly reached the air. Still here we are. The flame is strong as ever. All because we both kept holding on. We know we can weather any you. Somehow 好温暖的情歌。 对 That's all the love about、嗯、这就是所有爱情的意义， 特别的真心的感觉。 对，所谓爱情意义。 对，其实今天晚上这句话呢我也说过，不光是在爱情当中，在友情里，还有在和一档节目之间的这种深情里啊，只要是彼此付出真心的，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得更远。你看我们已经走到了第14年， 是 我们还将走到第15年， 嗯， 对吧？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 哎，只要我们那个手指头算得住过来的数，我们都走过来了。 这说明大家都是用真心在呵护着一件事情哈。 对， 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谈到真心这件事情啊。至少我知道两位老嘉宾啊，叶谦也好，默默也好，他们真心的爱这档节目。 是 啊，就如果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太累了的话，可不可以就是？ 那不客气，嗯，不客气。 我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增加一些年轻的男左们哈，嗯，嗯，他们说哦我还可以啊，嗯，我还可以啊，啊， 嗯， 就弄得我也觉得好像他们真的还可以啊，就是觉得一下队伍壮大以后呢，可能大家就不能听4天的叶谦了， 嗯， 啊，就不能听一周都有沉默了，对吧？所以呢，既然我们一路同行走到今天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啊！不不不，这个不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资历哈。 你该说出来，啊，都说出来了，你也别不不不 不，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喜新厌旧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哈， 嗯。是， 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声音产生这种厌旧了啊？但是呢，一次次的啊，也鼓励自己，并且老是觉得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偏爱的一个。啊，例外的一个，啊，你快接话呀！ 我就在想，我一般男人说不不不，我还行，我没问题，这都是面子事儿。 不掉的声音，会不会是你？忘不掉的梦中人，要怎么铭记？曾经以为爱像浮云。下痕迹，心心念念那笑容，藏在脑海中，是你。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我不怕错过多少风景，哪怕到山穷水尽也不放弃，天涯远陪你浪迹。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不在乎故事什么结局，都真心意，繁华看尽，愿等到风平浪静，不变的真心。 花看尽，愿等到风平浪静，不变的真心。 真心最可贵，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心妍演唱的《真心》啊。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就用手比出一个心形的这个姿势哈。真心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实啊，大家都年纪不小了，一个人给你假意，给你真心，你不会不知道的。 我诚心不知道。 嗯，对，你装过不知道。 我装着不知道可以。 对，这个真心真意啊，才能过完这一生。当然，有时候呢是没有也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会加引号的，稍微的违心一点啊，就是没有那么足够的真心。可能是因为对方对自己太好了，你是因为感动而配合着对方的爱走了一段路，但是你无法完全真心的托付于他。 其实这里有一小技巧，真心真意啊，不代表你全盘托出，不代表你就是所有的都照实话实说。有的时候你看你真心真意真情真意的跟他说一些善意的小谎言，这个也是生活中的小技巧。 说来也很有意思哈，刚刚我说过只要你写21个字以上，我就收到了一位可能都有210个字了。这是一位叫神说要有光啊，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哈。我在第一时段的尾声呢，和所有哈可能对爱情还产生很多问号的朋友共同分享一下他和他老婆的一路走来。 好， 他说我和老婆从我大二他大一在一起，这么多年一直磕磕绊绊，中途呢有吵架有冷战，甚至中间还分手了一年多。在这一年中呢也都找了新的对象啊，但是最终发现还是曾经的他最适合自己最懂自己。当我们两个都用心去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才发现他真的坚固不可摧毁。从09年开始，现在已经走过了10几年，从情侣到夫妻，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和幸福感。那句话献给我怀孕的老婆，怀孕的老婆，我愿化身石桥，受500年风吹，500年日晒，500年雨打，但求你从桥上走过。 这个马上要当爸爸的人啊，我知道他的心情，说话都壮志凌云的。都要画桥画画垫 儿。但是你知道他这段话里其实最给大家勇气和信心的是，不要害怕两个人分开，有缘的话你们还会兜兜转转在一起。 是， 你看他们就是分开过，然后各自都有了下一段恋情，发现不对啊， 对， 就人不去这个大千世界碰撞碰撞， 是 你不知道你真正要什么。 那人那俩怎么办呀？ 那俩也会找到他们更正确的一个人啊。 那俩凑一对得了。 就是老天没有让你们在一起，就是老天为你安排了更对的人。 也是， 老天都看好剧本了， 都给你再撮合回来。 对，老天就是知道你们俩最终都会有另外一个，就像拼图一样，就更加严丝合缝的，对吧？你玩拼图游戏的时候有感觉吧？有的那一块特别像，对吧？你都已经把它安过来了，以为大功告成了，发现不对呀、啊。那这块在这儿的话，那那块在哪儿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寻找过程中，你最终才找到了 Mr. Red 啊。 好 ，Capricorn Song 来自 Incognito 隐姓埋名乐队。 好的，让我们把气氛轰起来。第二时段呢，将会听到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他现在呢，每个晚上在弹吉他的时候，可能也在想，他有很多老朋友，老曾经的的朋友们啊，都在听节目啊。 你这块别磕吧，行吗？ 所以他会带着感情。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那我跟听众们，我哪一首歌不是带着感情？ 好吧，那我们第二时段拭目以待。

怒放，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年少轻狂？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悲伤，有谁流的泪能比你理直气壮？ 相爱的人啊，请继续吧。 嗯， 来，叶谦。北京时间21:35:38，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听到了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很有感觉的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请为他鼓掌吧。 Sorry， 稍等啊，我调一下我的麦。 好的，好的。 嗯， 这就明。绝对是一个真人，真吉他，真唱。 Sorry, it's all that you can say. Years gone by and still.Words don't come easily. Like a sorry, sorry. Forgive me is all that you can say. Years gone by and stillWords don't come easily. Like a give me, forgive me. But you can say baby, baby, can I hold you tonight? Maybe if I told you the bright wordAt the right time, you'd be mine. I love you, is all that you can say. Years gone by and still words don't comeEasily, like a sorry, sorry. But you can say, baby, baby, can I hold you tonight? Maybe if I told you the right wordAt the right time, you'll be mine. You'll be mine.

对，你其实应该为你的这种感受其实给自己点个赞哈，哪怕是说没有最终走到一起去，但至少你这种爱的感觉和爱的能力哈还是很强的。这是我们星期三关于谈情说爱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就是我们还要保有爱的能力， 是 对吧？这种能力哈才能让我们去靠近那些温暖，靠近那些真心的啊。星期三的晚上，刚刚叶谦的歌曲啊，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去赞美他，但是聊天室中哈掌声一片 哦。说我弹唱的歌呢哈，我还以为说詹姆斯布朗这首歌呢在讨论的， 都好都好了， 谢谢谢谢，哪能跟人家齐头并论呢。 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意，只能远远的惦记，就那么一句我想你，放在心里受了委屈，故作不介意，抱自己在怀里，哭了又哭，笑了又笑，想要走去你的心里，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到底下笔落在哪里，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梦中的那个人好像说爱你，从天而降正确落在我心里，整个人变得傻里傻气，都怪你，心里的那个人长得好像你，从里到外无一不合我心意，一颗心变得无法控制我自己， 这首歌一定要把它放到你的私人珍藏里面，非常舒服和温暖以及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豪会唱的一首那么喜欢你 啊，我还以为叫满脸冒泡呢，因为我们小时候老背这个歌嘛，又哭又笑，满脸放炮，哭了又哭，笑了又笑。 那么喜欢你啊，周笔畅的唱虽然不是唱歌的唱，但是他真的好会唱。 是啊， 就是畅快的周笔畅演唱的这首《那么喜欢你》，其实他的嗓音是可以放出去唱的啊，就是很高昂的，但是他就一定是因为表达一种小女生的细腻感受，所以他是收着唱的啊。 而且他的优势在于他的中低，这个中音部非常的出色，所以他收着唱的时候是他最大的魅力点。 对，那么喜欢你，哎，这个感觉真好哈。来听听啊，这位孤独云雨啊，他也是写了一篇小作文， 看看。 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晚上这么多小作文，是要卷死我们吗？啊，这个呢就是一种带动哈，让大家能够沉下来，能够把很多东西浓缩下来。你发现我们常常去说，哎呀，他怎么从来都不会表达对我的爱呢？他怎么从来都不说点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好像习惯了不去说，而你习惯了经常去表达的话，你就会在这种习惯当中变成了一种我一定要延续下去啊。就像这位朋友小作文一篇，也是介绍他的爱的经验哈，大家听一下。我和我老婆就是经过我母亲的朋友的儿媳妇介绍的。 哎，我 搞清楚啊， 有点晕了。 我母亲的朋友的儿媳妇介绍的， 上来就搂一圈啊。 你甭管这个人物关系多么复杂哈，但就是说老天要给你牵线，他怎么都能够给你牵上。 就是某个阿姨的他家的儿媳是吧？ 就是我妈的朋友的儿媳妇， 肯定啊。 而且我老婆和这个儿媳妇呢还是闺蜜， 俩人关系不错，认识。 而我呢是天蝎，我老婆是双鱼，我们俩在一起可甜蜜了，生活中也有好多的小吵小闹。我觉得爱情啊，就是一开始是轰轰烈烈的，之后呢就是生活的柴米油盐，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爱情。哎呀，这个天蝎和双鱼我们就不多说了。 你还能搞得定双鱼女呢，厉害啊！双鱼女蔫主意可大了，跟你说吧。 听这话应该是有过一些故事。 不，我是双鱼，我是双鱼。 那你是双？ 虽然我不是双鱼女， 我告诉你啊，双鱼男和双鱼女完全不一样，天蝎男、天蝎女也完全不一样。就是 明白， 就他们有共性的东西，但是个性方面就更不一样了，尤其是在爱情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天蝎男能表达的。我跟你讲啊，天蝎有一个算一个，他一直都把这种爱情当做他 至尊宝吗？ 啊，对，生活里啊，就是要非常要命的东西、啊。 所以我不是问过这个韩立，就每到周三，我尤其愿意问他这事儿、你觉得有那种24小时一直谈恋爱的生活吗？就是你觉得就是这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有吗？有这种24小时就离不开爱情的这样的 人吗？ 对， 有啊。 哎，对，你看他坚定不移的，他会跟你说有。 我特别相信。 对， 我不敢说其他的这个出生月份的啊，但我觉得水象的啊，就可能能够做到，尤其女听友这部分啊，我那53%的女听友啊中的天蝎也好，双鱼也好，巨蟹也好。女们啊，真的，只要她还活着，爱就会一直在她的，真的是每天的清晨到午夜， 厉害 都可以的，因为这是她快乐所在。人不是靠近快乐和温暖的事情吗？ 是， 不管她每天多么忙碌哈、但是当她停下来的时候，她一定会想起她的小爱人。 吉他弹唱。来一位女生级的弹唱吧，这是来自美美，美美给你们唱一首《Holy Ground》。 圣地 Holy Ground 来自美美 Taylor Swift。 听着这首歌呢，也会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如果你是刚刚来听男左女右，惊讶于这个节目走到今天，惊讶于我们的互动平台已经不是在新浪微博上了的话，那一定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如今呢我们已经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啊，我们的 听听 FM， 就是在你的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你呢就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白天时光里听我们的回放啊，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进场都会为男左女右的 KPI 做出贡献哈，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你的在粉丝榜上名次的不断的递增，明年啊我们的十五周年的时候呢，也会在现场看到你。 是， 若不能的话，我们也答应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大家盼望的视频直播， 嗯， 对吧？很多人都说为什么男左女右没有视频？ 先放心，这个韩丽姐姐会给你们都安排到妥当的。 你要说姐姐的话哈，我觉得也许只有30岁的人管我叫姐姐吧。 30岁的人管你叫姐姐，那你已经很那什么了，嗯，已经。 大部分人都管我叫阿姨了，已经。 不、啊、你其实你这个形象，就人家一直会管你叫姐姐。 别了你啊， 嗯， 这个事情哈，别人为了让你开心啊，你知道一下，但是你更清楚的是，在人生的这个节点，就是中年的节点嘛，对吧？一切都应该正视它。 对， 虽然美颜相机可以让我们变得啊片刻的开心一点，但是你是谁啊？ 是是是， 你怎么样了？你自己很清楚了。来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很冷笑话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之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第三个芭比，第二我妈，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她，在每分每秒我都和她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种的。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5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男左叶谦。 是的，第30段呢也是回归传统的项目哈，也是男左女右的，应该是定海神针啊。若没有暖文章和冷笑话，可能我们走不到今天。 是，今天我弟叶旭给我说了件冷着我的事儿。就是说他跟你姐姐啊，你姐这个韩美这对夫妇啊， 我没有姐姐啊， 他特别自豪啊，他说哥，哎，我终于从我家那只宠物狗身上夺回我太太的芳心了。是吗？我怀疑的看着他，我说据说韩美不是这个那只大金毛是他的命根子嘛，啊，他是一个宠狗狂人啊，这谁不知道啊。啊，你是怎么夺回他的芳心的呢？然后叶旭说，这其实很简单，我只是啊，把他精心给那只金毛狗做的那些食物，那狗不愿意吃的，我当着他面津津有味的全吃光了。 Love Struck 来自我们的这个大豆啊，达菲，达菲，达菲，不是大豆，达菲。 韩美这一趴就过去了啊！ 韩美这一趴过去了，他 不会不用不用追忆的、啊。 跟韩美争宠，就是得做的决绝啊，决绝子，像我弟弟这样就能把宠争回来、啊、 好的，22:06，火速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相处舒服，无言也暖。人在世间或许会与无数人相遇，但真正能相知的人却寥寥无几。正所谓称得上朋友的人不少，但真正让人惦念的人真的不多。来过人间一遭，看尽悲欢离合，聚散无常，受过伤，流过泪，经历过，才慢慢看清了世情冷暖，才恍然大悟，这世间最让人迷恋的感情，莫过于相处舒服，无言也暖。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何为频率相同的人？记得有个高赞的回答是，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只要频率相同，都会有尊重与懂得。深以为然，若是频率相同，你便会尊重我的一切，懂我的欲言又止，知我的言外之意，不会挖苦讽刺。若是频率不同，当你心累了向他诉说，换来的往往不是关心安慰，而是数落与埋怨。频率相同的人懂得为你着想，懂你的不易，而不是对你指责。那些频率相同的人懂你成功背后的辛酸，理解你有多辛苦，不会与你争辩，不会跟你抬杠，而是尊重你的想法。与这样的人相处，才会相处得更舒服自在，久处不厌，感情才会越来越浓厚。记得有人说过，那些频率相似的人，即使翻山越岭，也终会相聚在一起；而频率不同的人，即使相处日夜，也终究不是一路人。同频共振的人，就是那个了解你、懂你的人。人活在世上，万人宠不如一人懂。若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是你一生中最大的运气。我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幸遇到一位频率相同的人，相知相守一辈子，相处舒服，亲而有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便走得再近，但也要注意分寸，保持好距离，不要一味地干涉对方。有距离的相处，才是让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你喜欢追剧，我喜爱看书，我们谁也不干涉谁的喜好，评价谁的追求。你喜欢这种东西，我喜欢那种东西，我们谁也不必要求对方为彼此迁就。最舒服的相处便是，我不反驳你的一切，你也尊重我的想法。你的长处我欣赏，你的不足我包容，我的不易你都懂得，你的心酸我都明白。我们不用为了彼此而改变，不用委屈自己迎合对方，你安心做你自己，我踏实走我选择的路。不管与谁相处，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份距离感，有分寸的相处，因为我们人 宛如冬天里的刺猬，若是靠得太近，会被彼此刺伤；若是相离甚远，又少了温暖。所以有分寸的保持距离是最适宜的。一段好的关系往往是有分寸感的，相处有分寸有距离，并不是没有人情味儿、冷漠隔离，而是不随意、不干涉、评价、打扰彼此的生活。正如老话说的，亲而有见，疏而有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保持适当的距离，有分寸的交往，才是让人最为舒适妥当的。相处舒服，无言也暖。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莫过于不需讨好，安心自在的相处。如此，就算是无言，也倍感温暖。不管与谁相处，若是相处舒服，就好好在一起；若是相处心累，就敬而远之。不必委屈自己，更不要卑微的讨好。相处舒服的人，都懂得换位思考，不会咄咄逼人。你可以轻松自在地做你自己，有话直说，不用拐弯抹角，不用小心翼翼的，担心他会嘲笑你。若是相处舒服，有时间就常欢聚，没时间也不会怪罪对方冷落。忙的时候就安心做事，各自忙碌，彼此牵挂，不会计较太多，懂得包容与付出，懂得珍惜对方。我在你的世界里，不用伪装，不用担心。我的心事你知道，我的软肋你心知，甘愿做我的盔甲，守候我的一切。你我之间不需要去讨好彼此，而是顺其自然，以最自然的姿态相处，相互扶持，一起相知相随。人在世间，不过是为了寻觅一个能知我不易、懂我悲欢的灵魂知己，进而化解漫漫人生旅途的那些孤单。愿你我今生都能遇到同频的灵魂伴侣，相处舒服，无言也暖，一辈子能有良人相伴，心安舒坦一生。 一个屋里黑团团，高高的压压里，两个魂穿着粗气，烟尘四起。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真的是被演戏耽误的非常好的一位创作型歌手，来自任素汐演唱的胡广生啊。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影《无名之辈》所亲自写的宣传推广曲。 哎呦，他唱出了一种我恍惚觉得是在听清风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 苏打绿的清风？ 对、 uh-huh、 你刚才你听这个歌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很松弛啊、 嗯、 但是真的很有故事感的声音、嗯，所以 要不是他里边有两句这个四川方言在唱进去，我几乎以为是清风在唱 啊。 嗯，真的是， 那 我是产生错觉， 就是觉得在深夜里听任素汐是一件特别舒服特别养生的事情 啊、 所以在这样的夜里也把这首歌带给你，包括刚刚的暖文章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的懂你的啊知你不易的人。 是， 好吧， 是， 这是我们由衷的希望的。因为虽然说是一个谈爱的晚上，但是爱它不是单纯只是指爱情中的爱，它也有友情之爱，对吧？ 没错， 有那种非常懂你的人啊，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并肩前行，这是比什么都美妙的。 明天 此处， 对，明天别忘 一万字啊！ 明天别忘提醒我，找一找可以并肩再继续并肩前行的人。 哦，你是说你找完这个老朋友以后还要再继续找下去？ 我是说所有的人，我在为所有的人在说、 啊、 明天醒了以后别忘提醒自己再找可以并肩骑行的人。 哦，就是没有找到的话也不要放弃。 对， 对，我们星期三的意义所在就是让大家相信爱一定还在。 这样有感染力哈，明明我们刚刚还是很舒服很舒缓的坐在那里听音乐， 嗯， 突然间这首歌 哎激情了啊，这就忽然这个人激情了， 就是一种 他为什么激情 呢，睡什么睡起来嗨， 对，他是来自 Maroon 5， Maroon 5的这首歌呢叫做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不止一次放了，因为这首歌还是很浪漫很激情的， 带感， 对，很带感的，这首歌的这个名字也很直给的，叫做没有你我不回家 好的， 对， 这说明很爱啊，就是你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跟他常常在一起， 哎，没你不加走。 当然这个也特别要提醒所有的男士朋友们哈，因为女人她确实属于越爱越离不开，但男人就属于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冲劲儿哈，属于短跑型选手，就是恋爱这个热恋期间啊，就天天回家贼频啊，慢慢的啊，我晚回去半个小时，再慢慢的，我再晚回去一个小时， 他有别的好玩的了， 没有，他可能就是想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其实也是慢慢的理解男人，就是男女在空间感这件事情上所需是不同的。 你们需要的并不多吗？难道 我们不是不多啊？我们是在得到了和自己所爱的那部分空间感之后啊，我们会去安排自己的其他事情。但如果要那个份额没有达到的话，就会闹啊。 还有， 这也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有点作的啊， 就 这样的一个 事件。别闹 啊！就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我都等你多长时间了啊？你在干嘛？打游戏吗？啊，就是为什么男人有时候会需要游戏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啊，有他的空间，但女人可能就是一定希望你在陪完他之后，满足了他的这个情感诉求以后，再去安置你的其他事情啊、嗯， 和孩子一样啊，因为我有孩子，我是知道的。那个他逐渐他要是爸爸不陪，他就会闹啊，肯定的，一点一点他就闹起来了。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两个人要找一个协同感啊，就是不是说完全的一味为对方改变，就像有一篇短文章所说的第三种解决办法，就是两个人要协商啊，达到一个彼此都觉得很棒很舒服的一种态势，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在同样一个问题上不断的吵架了。 对， 22:24了，第30段接近尾声了， 又要结束了， 听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哈，当你老了。其实每当谈到情感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当你老了，回望这一生啊，爱过痛过跌倒过、 没有遗憾就好 的那些情路啊，可能都不重要了啊。我们第40段继续吧。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还有什么路不敢走？有什么路不敢走？ 我找你找了好久，不过还好让我找到了啊！这是来自1998年啊，来自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真心的朋友，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姚若龙的词哈，就真的、虽然很直白，但确确实实就直指要害。 对， 对吧？ 中其所上就是你是我的女朋友，我是你的男朋友。 人家这个就是纯朋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啊，这个年轻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组合，这就是来自唱童话的光良，还有品冠， 对 啊，他们两个共同带来的无印良品组合当中的这一首《我找你找了好久》，就像听友和我们之间也是哈。我们也是找听友找了好久，终于可以在14年之后哈、收获了那么多的听友。现在哈、时间还有17分钟，我得好好的和各位听友互动一下了哈。 好，看看 你也可以参与一下。首先，我们要祝贺长征2046，也就是我们说的电饭煲男孩。 电饭煲男孩 他终于在星期四到来之前荣登3级听友啊，就是3道杠听友可以发照片了啊。明天呢就是谈美食的夜，所以这个特别会做饭的男生他终于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哈，达到了3道杠，并且今天晚上啪反手甩了一个粉蒸肉啊， 厉害， 排骨应该是粉蒸排骨哈、他说用心做的菜是不是格外的香呢？很傲娇哈，确实很香，因为他特别喜欢做菜，热爱生活的一个男生，目前可能也是单身啊。我们特别希望继我们给当年的随遇而安的男子啊，找到了他心仪的女友啊，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我们也能帮长征2046找到他心仪的可以品尝他美味的那个女生，幸运的女生。 呵呵，你能耐大了、 不，你这个梦嘛你得去做、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有戏，因为你当你的美味一道道端出来是自己做的，我觉得男生会做饭是很加分的 啊。对，男生是做饭而且一般都很香。 对，还有就是2046是经过我们验证的哈，他多年就拿一个电饭锅啊就能玩转各种食材啊，这是很了不得的哈。 嗯， 还有呢，我们这档节目一直说自己是锦鲤啊，就是很 lucky 的一档节目，很幸运的节目。你看我们的 free soul 啊，这位轻松的灵魂啊，他说 轻松灵魂说的一点都不轻松了这一下 他说托我们节目的祝福，他在2021的最后一个月遇到了有默契的人， 哎呀， 所以每天都很开心， 这大肯定的呀。 对，我跟你讲， 美到心里去啊。 哎，我跟你讲，我们这档节目真的是给很多朋友的生活里带去了爱的小火苗， 对、我们这爱的锦鲤在这里都是。 哎，胡静朋友又是一个加班月，又是一个加班夜啊。他说呢，也听到男左女右。他以前哈、其实对加班还是心里面挺排斥的，但是因为可以听着节目，有了难得的一段开心的时光，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痛苦了。 你看，我们变成你们的加班或者是学习的这个就复习的这个伴侣利器了，已经变成， 这就是缘分哈、 小老弟你好啊，他说很久没有听男左女右了，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并且表示啊，当然他没有说你，可能是你的歌声震到了他哈，他觉得你的声音都不那么重要了，他就是说我哈的 voice 啊还是那么的动听。 嗯，他有很多男听众就是觉得你是他们的这个声音之女神嘛，肯定是这样的。 拉倒吧。 那好吧，我拉倒。 都不会唱歌呢。他说每当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容易让他思绪万千哈，真的给他带到了熟悉的一段时光里。那这位杜鸭朋友他也是一位虽然刚刚到来的听友，但是这段时间也是比较活跃的。他说我是一个男左哈，在这样的深夜里他发出了灵魂拷问，那个女优在哪儿？ 自己说实话，怎么你都得自己去找去。 放心吧， 哪怕是这个家长安排、朋友安排，你也得你自己也得现身啊，你得出去啊，对吧？ 老爷老爷 啊， 他已经喊出口号了， 是 我会好好奋斗，等待我的女友出现。 好， 只要有恒心，一定能等到那个她的出现。 嗯，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宇宙发出订单了啊，在我们节目彻底告别之前一定要帮你找到一位女友啊，或者说你在生活里就不用我们，你找到了哈，希望男左女右离开，哎呀说的有点伤感了哈，离开电波的那一天大家都找到了另一半。 嗯， 好吧， 全成双结对的过来， 不需要我们了。 对， It's a problem, or it's play.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纷扰，就让我们唱这首歌谣。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底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就让他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你总问为何丢失的越来越多，怎么心还会越来越重？那些犯错遗憾的故事多难得，像一首首的歌温暖了旅途。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要大声唱歌。 这个世界的时候，希望你既经历过悟性的神奇，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你用你无私的人性去克服了基因的自私性。如果生命是一组代码，我相信人类的代码中有爱。 基因里就那么自私呢？我刚才一听你那么一说吧，我对人类的这个基因里边就是 天生啊，他确实是他拥有一份就是要给自己多的，给别人留少的，是吧？给自己好的，给别人留次的，他这个是在基因里边，嗯。并不是说你家孩子怎么这样，或者我家孩子就不这样，不是，是人人可能他都有一份这样的基因，这倒是真的。 好啊，这个有爱的晚上，随着叶谦放出的这首歌，就要落下帷幕喽。感谢各位收听星期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明天是一个更加能够接地气哈，更加让大家开心的话题，所以答应我吃好三餐，明天晚上。共同进入到晚上9点，聊聊好吃的星期四的男左女右夜吧。 对，周四吃货之夜开始。 晚安， 晚安。 Will you stay with me? Will you be my love among the fields of barley? We'll forget the sun.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